大家好，欢迎来到收看新一集的线上谈，今天请到的嘉宾也都即识了很久的朋友谢伟俊。 是刘先生，多谢你请我。 恭喜你先，谢谢新当选的立法会议员，都其实都不需要多解即再解释。现在是不是都头十位即较为资深的议员，已经2012年开始，现在九年。 眨眼我13年现在排，如果按埋姓氏，我姓是姓谢的，就所以就比较后一点的。同一届里面我是最后那个来的，现在都排第九的了，应该来的这一届。 是。咁呢就今年的选举呢就转咗跑道啦。咁呢就即係选举委员会下。如果问返转头，即係其实如果有得揀嘅，你会都想即係直选呀，即係始终有啲地区嘅选民啦。 都唔係，我当然地区直选有好刺激嘅地方呢，同埋落地呢接触市民啦。但係我有性格鍾意试下新嘢嘅。咁我又试过功能组别啦，又试过直选两届啦。咁今次有啲有机会选委会，我又觉得都几好玩，有啲新嘅经验嚟。亦都知道话人哋讲系好唔好嘅地方，亲自体验又唔同。 会唔会都真係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即係如果係即係始终系减咗议席啦。咁去到即係嗰啲区得返两席。咁個競爭相當之大嘅，會唔會保住議席？即係個前提都會係一個好重要考慮。 大家都有個花名叫我，雖然我有時都唔係好中意聽啦，西環契仔呢個名啦。即係如果要保，相信都保唔會保唔到嘅。坦白講咧，即係如果我要選擇係直選嘅話咧，我相信亦都有足夠嘅或者所謂裝腳或者支持者咧，喺翻當區咧，尤其是我喺九龍東活咗兩屆咧。我相信是一定有優勢的，不過我覺得是時候都應該體驗一下啲新的經驗呢，亦都俾啲新的人可以試一試啦，咁我覺得是一個好的一個轉變嚟嘅。 但即係調返轉，即係有啲始終個區嗰度即係你都喺即係九龍東啊嗰度，即係嗰度即係服務咗好耐啦，都會有一啲嘅支持者呢，都會唔會調返轉就係、是都會覺得係離棄咗佢哋咁樣。 有嘅，好多人都話：喂，點解咁唔似你唔見呢個名嘅？尤其是嗰個轉變係比較後期，最即係臨報名之前先至會公布啦。咁所以係的而且確係唔少嘅九龍東嘅朋友咧，覺得好遺憾，即係點解冇咗今次冇得玩？而係五個參選人咧，今次都係完全係新面孔嚟嘅。雖然政黨有啲大有舊政黨，但係新人。咁不過我亦都承諾咗，我會係繼續九龍東有辦事處啦，會繼續會幫當區人做嘢啦。咁而事實上，大家可能未暫時未知道啦。我咁相信有個政策就係都鼓勵大家咧，即使係選委會嘅議員都好啦，都希望每一個選委會議員都喺地區有一個辦事處。有啲甚至可能要去新界做添，目的就希望可以咧大家落地啲，大家接觸即親民啲，可以俾個信息係去到地區度，就唔好似一班40位議員咧，淨係高高在上喺翻立法會，喺翻中環，喺翻金鐘，而係唔接觸市民嘅。咁呢個係我方向係好嘅。 係今次呢個選舉委員會嘅選舉咧，好外即係當然好多人都認識啦，包括你啦嚇候選人嚇。咁但係好多人都唔識啦，亦都即係好重要啊，都唔係好知道佢哋係即係點樣去 拉票， 同埋係即係點樣拉票嘅。我哋知道係有一啲嘅即係見面嘅一啲活動啦，但係即係其餘嘅嘢咧，其實都好多唔知。嗱，剛才即係未錄影嘅時候，你都提到有80几、90场， 係 咁呢啲其實係啲咩嘅 坦白講，連我事先都唔知道，我仲諗住死啦！我即係未玩過呢個遊戲啦，咁我仲一早盡量揾多啲地址啊，希望可以拜訪啲人啦。發覺原來根本冇機會嘅，佢接觸咁多啲人，好多係用翻啲公司地址。 個地址都唔齊嘅， 公司都係啲可能啲機構嘅地址嚟嘅，唔齊嘅。咁電話又冇啦，好多都冇嘅。咁好在咧，後來咧，原來有一啲嘅唔同嘅機構咧，佢哋都自己會自發性地搞一啲嘅選舉論壇啊、選舉交流會咁。無論係專業團體啦，無論係一啲嘅全港性嘅團體啦，或者一啲嘅社區性團體啦，又或者係啲嘅橋辦嘅組織啊咁，咁令到我哋有機會咧係接觸每一個差唔多基本上，如果你肯去齊曬嘅話咧。而且啲選委又到齊嘅話咧，基本上都可能接觸過一兩三次選委嘅啦。咁所以係呢種交流會比較係密切啲啦，同埋大家可能唔講起都唔知咧。地區直選咧雖然係好玩，可以雖然係接觸市民啦，但係好多時由於交流嘅機會比較少啊，喺街頭度都係派張單張啊，講兩句咁咧，往往講嘅議題、講嘅深度都係比較淺嘅。但係選委會選舉咧就。其實係好多機會接觸嘅，所以你有幾多底細啊？你講嘢點啊？你係咪重複性都係講緊嗰啲嘢啊？或者有啲咩適合佢哋聽嘅嘢咧，係好細緻、 可以話講好多深好多。特別嗰啲專業團體咧，佢哋嗰啲利益咧，你如果你完全唔理佢哋嘅利益咧，你都幾麻煩下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相比起我以往做，譬如功能組別咧，我代表旅遊界個年代咧，都已經係知道下呢個咁嘅玩法嘅，都係要一定要好清楚，因為大家都知道你嘅底細，你有幾多料啊，你有冇咩牙齒印啊，你做嗰啲咩好定唔好，佢哋冚唪唥都清楚知道，選委會更加。 是不是五十幾個即係啲候選人都通常都會出席，即係定係都其實都係次次都有一部分嘅啫。其實有啲咧， 有啲就特別啲大政黨咧出曬嘅，甚至佢哋自己本身都搞一啲選舉活動，做主場加做主場添，咁啊請你嘢翻嚟，咁有主場之利啦嚇。咁有部分咧可能比較忙或者年紀比較大啲咧，就出唔曬咁多個，但係都大部分出曬嘅。咁我相信多多少少個結果咧，都可能反映翻究竟你出席嘅次數啊，或者你接觸嘅面係有幾闊啦，或者政黨幫你有手，後面有啲力量互相有時可能，即使冇名單到啦，有啲所謂會唔會交換啊？即係我哋嗱，大家互相照顧咁，呢啲一定會有發生。 我睇翻啲票咧，似乎係咪真係有一啲大政黨嘅，或者一啲背後有一啲組織嘅，有一啲所謂喺選委會裏面一啲組織票嘅，會係比較有把握啦，同埋即係會高票。你都其實都高票啊，算係。 我唔敢講嘅，事實上我都可能由於我初講嘅一啲言論咧，我理解到有啲反感嘅部分嘅人士反感，講啲咩反感咧？特別係啲新嘅可能啲參選者可能唔開心，因為我其中一個論調就係話立法會唔可以咧一下子換太多新血，因為嗰個延續性咧就可能出現困難嘅。咁我哋今屆咧，如果我哋即使所有原任嘅33位議員全部都翻翻曬嚟咧，都係只係佔翻三分之一到嘅啫。選委會裏邊有51位參選人咧，翻曬嚟都係得9位嘅啫。咁計埋陳凱欣都係9.5啦，咁但係都係好細嘅比例嚟。咁我覺得如果議會係有效暢順、馬上運作到咧，係需要保留翻多啲嘅根喺度嘅。咁呢個言論咧，我係依心直説啫。咁都係好多人都其實私底下嗰啲所有啲建制派同事都贊成我講係啱嘅。不過表面上咧咁講出嚟，有啲人當然聽咗唔係好開心啦，特別啲新嘅同事咧。咁我即係有時都係要冇法子咧，有時講真話，有時唔啱聽。但係我即係依咁嘅方向或者呢個言論咧，我相信係會有一定影響嘅。咁都會唔會覺得即係有啲人係唔夠積極去拉票咧？有啲可能本身背景都可能係高高在上嘅校長啊，或者佢哋本身係成功商人啊，咁會唔會係私底下有錢之餘就唔夠積極咧？咁呢下晚都有因素喺度。 外界咧就好留意，就有兩個落選嘅咧，都較為吸引人的注意嘅，一就係盛志文，另外就係馮偉光。你會唔會即係都會可以分析一下佢點解輸咗？ 我諗由咧佢哋自己講下點解佢哋會即係成功失敗咧。但係我當然我哋每一個51位咧，個都係真係五光十色咧。問題就個色彩係咪啱選民心水咧？因為選委會唔好忘記，都始終係一個比較細嘅圈子。在政治取向上，在嗰個社會的價值觀上，都偏向是一些或者保守一些嘅。有時都可能需要你是比較謙卑啲啦，又或者需要是真係你介紹自己的政綱諗法的時候，不要諗住話真係而恃住佢以往有啲咩往績就一定成功，而係真係你俾到啲咩社會，俾到啲咩選民咧，咁呢個都好重要。咁我諗每個成敗都有原因嘅，我相信大家都需要歸納檢討。 整個即係選舉呢個制度咧，特別即係呢個選委會呢一部分咧，外界會覺得即係中聯辦即係背後又好或者咩都好嗰、那個協調啊等等啊，係好多嘢即係佢哋有參與啊咁樣，即係你會點樣去講翻佢哋個角色？ 新嘅制度下協調難免嘅啦，特別當你牽涉到有5個界別都要有一個提名人啦，而其中一個界別係全國政協人大嘅，你估呢啲咁嘅團體、呢啲咁嘅圈子，會唔會有啲一定嘅影響咧？咁答案一定係會有啲影響。但係我或者坊間都不論聽呢個四個字啦，五光十色啦。咁事實上喺參選階段的而且確咧係一個比較寬鬆，甚至係主動幫某啲人去提名都有添。雖然當中佢都好混亂啦，第一次玩呢個遊戲啦，但係係有我諗一定嘅協調，大家互相幫手啦。但係亦都好多人跌眼鏡，包括好多資深嘅建制派同事都跌眼鏡，就係到最後階段咧有冇個名單呢度。咁我哋往事大家都知道啦，人大政協嗰啲咧多多少少都有呢啲咁嘅名單嘅存在。今次就真係冇一個 統一性的名單，個別團體他們自己私底下有可能他們自己大家夾在一起，就算你普通一個功能組別的界別都可能自己傾下之後一起這樣做法一次行動，這個是有的，但是整體上由一個所謂中聯辦的主導的名單呢完全沒有。 但這個他似乎就在入閘那裡他已經做了嘛，會不會 入閘 即是你入到閘的他就已經沒什麼，不是說沒什麼所謂了，可能即是沒什麼特別要求或者是希望即是有一些即是一定贏到或者是有個次序咁樣。 係入閘階段，我諗相信只要過到國安嗰個層面，基本上你唔係啲偏激嘅或者以往行為言行唔係令到大家唔可以接受，我相信係比較寬鬆嘅。但係真係入咗閘之後啦，其實入閘呢個字本身好似講得好似好 restrictive 咁，但係其實如果你睇翻其他國家嘅政治倫理咧。依入閘係 automatic 嘅，因為呢啲唔可以違反憲法啦，唔可以話即係要反政府呢啲。其實就算冇呢個 formal 嘅入閘嘅機制都好咧，都市民唔會接受呢樣嘢。咁但係香港就因為過往嘅歷史、過往嘅一啲嘅發展咧，令到呢個入閘變咗係逼住係要一個比較好明顯化嘅一個要求咁解啫。 講翻成個選舉咧，完咗之後啦，即係譚慧珠都講就話，即係嗰個。唔係原即係個諗法係咁樣，個設計係咁樣啊！即係我諗，即係特別可能係即係各地區直選嗰度啦，即係冇一啲即係所謂非建即係非建制嘅問題。你即係一你覺得係咪都係同初出嚟嗰個制度，即係一路講話即係唔係清一色啊咁樣啦？而家咁好多人覺得係清一色啦，就都係即係出咗啲唔係嗰個原設計啦。第二就係你覺得即係如果係咁嘅話咧，係咩位出咗啲問題咧？ 我諗原先嘅諗法咧，包括我最早有呢、這個即係將嗰、那個我哋考慮將嗰、那個譬如話數目做緊將70加到90啊，將地區去20啊咁。我同埋好多其他啲比較傾開偈嘅建制派同事都諗法初咧係可能真係如地區直選咧係10個10個。即係預咗又係有十個位係俾非建制派嘅同事去爭取嘅，咁但係我諗亦都有種種原因之下咧，嗰啲選民就唔出嚟支持嗰啲非建制嗰啲啦，甚至所謂無論用躺平又好，或者唔積極又好，或者可能寧願係暫時唔好參與啦，咁令到嗰個票咧，即係而且確咧係完全一面倒嘅。咁呢個亦都唔係原先個設計所或者要求咁做法。即係而且確原先咧係諗住，就算十個位喺90個裏面你做多啲乜嘢傷害咧，咁反而大家有啲有個顏色喺度仲好啦。咁所以呢方面係仲係需要去睇下點樣可以令到市民喺心裏面咧，都起碼要真係慢慢認受翻呢個咁嘅制度。覺得社會咧，都嗰啲暴風雨過之後咧，都有春天有清天嚟緊咧。特別排呢啱啱呢個訪問嘅時候，又有啲大案件咧。的而且確，而家仲喺矯枉過正嘅階段，要過正先可以矯到枉咧。某啲人會咁講咧，但係我哋仲喺度動盪得好緊要。咁嘅時候咧，你叫普通或者係偏黃嗰邊嘅選民係有興趣又參與呢個選舉咧，都真係幾困難。 會唔會真係過咗龍咧？所謂 overkill 咧，就係首先你提到即係民主派嘅支持都未必係即係一定要係佢哋嘅啲民主派，因為闊啲嘅民主派咁，其實即係過往比例代表制嗰度咧都會反映咗出嚟。但係今次佢哋見到嘅即係所謂非建制嘅人士咧，有啲佢哋都接受唔到，所以佢自然其實出唔到嚟投票。咁所以翻去嗰個問題嗰度，係咪真係做得即係過咗龍？ 我諗互動嘅，即係而家初步仲係啱啱國安法啱啱完善選舉制度下啱啱實施嘅話咧，自不然好多隱憂好多顧慮喺度。咁加埋好多即係拘捕行動啊、法律行動都未完曬呢個咁嘅 cycle。恐怕而一段時間先可以休養生息翻少少咧，咁呢個第一點要大家即係俾啲時間佢啦。第二個就係要睇下政府嘅表現點啦。究竟有啲乜嘢即係或者經濟啊、民生嘅措施係做得到、做得好嘅，令到市民覺得都唔係咁差咁樣，唔係淨係話拉拉鎖鎖啊，仲有啲嘢做到啊。 第三睇翻立法會本身咧，一新制度之下，究竟我哋做成點？你話如果真係有啲成績幫到政府，手之餘又可以真係監察政府，俾人感覺到有成績嘅話，都唔係咁差嘅話咧，我相信下一屆四年之後咧，會有一定嘅唔同嘅諗法。四年時間好大嘅，你知政治上，包括埋中美角力，究竟會爆成點咧？有冇仗打咧？冇仗打會有冇咩改善嘅因素咧？拜登係咪做翻咧？有冇換翻第二啲人咧？咁呢啲冚唪都會令到我諗四年之後嘅事太難去預料啦。我哋中國本身個國家本身有冇咩改善啊？定還是有冇咩危機出現咧？咁會令到大家市民都計算緊，究竟而家好多想躺平啊、想移民啊嗰啲，佢哋要計一條數，究竟係咪四年之後都係仍然咁差啦？定還是會真係慢慢會適應啲、適壞啲咧？ 其實首先都提到咧，跟住嗰四年，始終個新嘅議會真係好唔同啦嚇。咁但係又都可以參考，即係對上大概十個月、十一月嘅議會，因為當時即係泛民總辭之後咧，其實就嗰個組成咧，其實都可以咁講，即係 類似 家嘅會類似嘅。嗱，所以阿 Paul， 如果你睇翻過去呢段時間冇咗即係啲民主派喺度嘅，咁當然政府嘅說法就係即係啲嘢係啊特首嘅說法 順利咗 成啊咁樣啦。但係即係如果你而家睇翻呢段即係時間。是不是都真的順利了、快了、更加有效率、更加是一個好的制度呢？會不會其實很多東西可能是下去其實都會看到一些問題出現？ 我個人來說呢，我覺得會看回你講過剛才那一年的經驗呢，就或者建設呢有餘，批判不足。在建設方面呢，無論撥錢啊或者通過一些法例呢，的而且確是順暢了很多。咁如果政府係真係有為嘅，做啲嘢係到位嘅話咧，其實係真係可以好快咁開快車追翻段過往我哋追唔到、做唔到嘅嘢，例如話啲房地產啊，例如話好多民生嘅問題啊、經濟問題咁啊，或者大灣區嘅問題啊咁樣。但係喺批判方面咧，譬如有啲個別嘅部門啊、個別啲官員犯咗錯咧。咁呢方面呢，我覺得近呢一年呢的而且確係少咗啲，我哋冇咗啲 PMP 啦，冇咗啲比較或者甚至係比較比較集體性地向政府施壓嘅一種做法呢。個別議員呢都仲係有，包括我自己都可能仲夠間中都會有講下啲嘢或者政府唔啱聽嘅嘢，但係整體上會係少咗嘅。咁呢個咁嘅情況下，多咗踩油，少咗踩 break， 係咪好事呢？咁當我哋如果係有條好長嘅路要追翻嘅時候咧，的而且確可能係需要咁做法。但係到某啲位，如果真係發生咩事故嗰陣時咧，完全冇 break 啲功能咧，就亦都係唔得嘅。咁我希望我哋喺嚟緊呢一屆90位議員都好啦，當中其實當然好多好有天分、好有經歷、好有江湖地位嘅人，但係佢哋可能始終都係仲係做，都係做議員嚟講係點做法咧，都仲喺度摸緊。咁好多仲係啲心態上比較似啲人大政協嗰種感覺，就係出謀獻策啊，或者係協商啊，私底下講嘢。咁批評方面咧，係暫時都唔係好夠膽公開好多大嘅批評。咁我希望，當然我哋順風順水，冇乜嘢大嘅危機，唔使踩 break 嗰時候咧就冇事啦。但係萬一有啲咩事故發生嗰時候，需要有個 break 去作平衡嘅時候咧，我希望我哋嘅同事們可以有呢一種咁嘅。或者膽量，或者係一種嘅承擔咧，可以係適當地踩 break 咧。 一個即係選舉產生嘅議會咧，始終都要講代表性啦嚇。咁雖然即係選委會裏面有好多唔同嘅界別，咁有好多好難去界定究竟佢代表幾多人一啲會啊咁樣嚇。咁然後直選嗰度就係、是。議席少咗啦，咁另外就係、是、投票率亦都低咗啦。始終嗰個客觀事實都會係咧，就係、是、一啲選民或者市民有一大部分佢嗰、那個佢唔感覺到有代表喺度。咁樣嘅話，即係將來個議會應該即係可以點樣即係將代表到，或者將呢啲聲音可以喺個議會嗰度即係反映到出嚟。 這個 point 好啱嘅，所有民主選舉制度都係講代表性嘅問題。過往咧就功能組別嘅代表性咧，我已經拗咗好多年嘅啦。我個人嚟講咧，我就唔係能夠話可以接受到咧。有啲批評就話功能組別冇代表性，相反咧，我覺得代表性咧，功能組別往往比一啲直選人可能更高。除咗話佢哋剛才所提過嘅關於選出嚟嗰陣時個渠道啊。嗰、那個認識嗰個代表個本身個背景啊、能力啊、佢嘅人格操守啊呢啲之外咧，其實如果一個議會能夠可以有啲既有一啲地區嘅議題、地區嘅利益擺落去，同時有啲 精英嘅工商界嘅真係嚟到香港可以向前行嘅力量咧，互相對衡咧，係好嘅，全部都係有地區。我哋睇到譬如台灣咁嚟舉個例子咧。或者好多其他西方國家咧，有時如果過分地一人一票咧，係完全就係冇諗住一啲嘅精英嘅諗法咧，有時係會導致個社會係比較係傾向於民粹主義化咗。咁喺嗰個制衡可能好多，或者係但係就喺個建築建設上咧就少咗力量。咁呢個其實若干年前咧，英國都曾經考慮過咧，係咪應該引入一啲嘅功能組別嘅代表性？在 House of Lords 層面他們其實已經不嬲已經做緊㗎啦，但係咪更加廣泛啲做呢？但當然唔容易引入嘅，因為點解呢？因為你已經有啲選開一人一票嘅話咧，你嗰個既定利益你好難都要翻轉頭咧，話我而家揾一啲抽嗰啲比例出嚟，俾一啲功能嘅或者俾啲嘅專一啲嘅精英去做，呢個好難做，咁所以做唔成就咁解。咁但係香港咧就亂打亂撞，喺回歸嘅時候咧有呢個咁嘅設計咧，其實係一個幾新穎嘅設計嚟。咁當然你話喺譬如今次咁，今晚20席嘅直選咧，好多人會批評話嗰個民主成分係低咗咧。咁有可能係喺直表面咁睇係，但係或者喺選委個界別出嚟嘅人咧，可能佢哋嘅除咗話你話佢可能過分聽話之外咧，其實佢代表性喺邊度咧？就係佢哋可能會比較冇咗啲地區嘅掣肘，冇咗啲功能嘅掣肘，但係有啲成盤嘅角度睇事，咁呢個亦都可能係一種代表性嚟嘅。咁尤其是而家剛才都提過啦，而家都鼓勵大家多啲落區，佢真係直接去聽市民個意見啦。咁所以做到選委嘅議員咧，唔係話真係淨係聽或者北京嘅説話，唔係叫做所謂國家隊嘅身份，而係真係係有一個通盤性嘅考慮埋香港、全國甚至全世界嘅視野嘅國際視野去睇啲事幹，同時都可以希望盡可能係接觸地氣嘅咧。咁我覺得呢個新嘗試都係一個好嘅方向嚟。 但係都會都有人睇就話，而家新出嚟選出嚟嘅議會咧，裏邊真係有個國家隊喺度，佢哋係可能會即係咪會有個角色，或者係特別係即係當中央嘅政策就係要支持呢個邊個領導嘅特區政府施政嘅話咧，咁嗰個就政治任務。咁比如佢有時一啲政策又好，法案又好，可能都係要從嗰個挺即係管治穩定嗰個角度嘅話咧。就會少咗啱啱你所講嘅監察，即係或者批評嗰度。 我諗凡事都有利有弊咧，即係我哋或者有樣思維，我哋可能要輕輕修正一下，就係、是、過往我哋太過接受咧，我哋西方模式嗰種即係嗰種Westminster 嗰種制度咧，就係、是、往往都係要好 vocal 啊，去 debate 啊，嗰啲先至係叫做係民主啊，先至係有益嘅，都係嘅，有時真係要講嘅，但係中國嘅傳統唔係呢兩三百年嘅民主制度完全可以係代表曬中國幾千年文化咧，不嬲咧有句説話咧，當然未必個我同意，但我都覺得有時係要需要平衡，就係話為政不用多不戰多言啦。咁有時做嘢有緊要過講嘅，因為西方社會咧講嘢 ，Donald Trump 咧好嘢好叻噶 ，Boris Johnson 講嘢好叻，多數上到去做政客嘅，做議員又好，做元首又好，更加叻添啦。但係真正做嘢嘅時候咧係點咧？咁相反咧，中國比較傳統嘅，無論而家依個目前嘅政權又好，以往都係咧，有時做實事咧係唔需要太多嘢講，適當時候你要有溝通。咁我覺得。過往啲太過唔講嘢，我又覺得唔係幾好啦，冇透明度啦。咁係一個適當嘅平衡係好事嚟。咁而家我哋揾緊呢個平衡位咧，香港會有一個好嘅一個試驗嘅場所，俾我哋試下揾下，究竟平衡翻。我哋唔好要去到西方咁 excessive 嘅嗰種齋噏唔做嘢嘅，亦都唔好過分地咧係封閉嘅，冇透明度嘅。點可以玩到一個遊戲？一個係一個新嘅制度出嚟，係既有我哋有中國嘅美德。傳統做嘢做實事，又有西方嗰種解釋啊、透明度啊咁。咁而家我哋香港係一個試驗場。 但係我諗啲人會擔心就係、是都會同意嘅，因為香港人都好國際視野啦，都會睇到即係西方國家即係都有各種各樣嘅問題，即係佢哋嘅一啲嘅民主制度。但係又會覺得中國嗰種即係都唔知係咪可以叫做一種民主嚇。咁當然香港係要揾自己嘅路，但係即係而家會擔心就係嗰、那個個鐘擺咧擺咗，即係更加擺去即係內地，即係中國嗰套。我諗好多香港人會覺得就唔係即係所謂民主嘅。 咁呢個變咗嗰、那個你頭先講嗰個可能一個好理好理想嘅，但係即係現實上係咪真係？ 現實上咧，你睇翻我哋譬如國家人民對於個政府嘅支持度咧，譬如近呢，可能你都有聽過呢、這個，有睇過呢個報告咧。譬如哈佛十幾年做咗個研究，不斷近年嚟講咧，就是、中央政府喺人民支持度裏邊咧，一路都90%嘅。呢、這個唔係我哋自己做，哈佛幫我哋做的。相反，美國西方社會咧，佢哋嘅支持度係相當低，除咗北美、除咗北歐某啲地方之外嚇。咁咁呢個其實制度本身而家點解我哋而家國家好似咁主動去爭取呢個民主旗幟咧？我哋未必完全贊成佢哋嘅講法，有時亦都我哋發言人講嘅嘢可能亦都用嘅字比較硬。但係事實上咧，我哋睇翻成績支持到成績就固之然啦。我哋譬如脫貧啊，我哋大家今次嘅疫情嘅處理啊，我哋死咁少人，人哋個死咁多人啊，或者佢哋即係老咗年紀又唔夠啊嗰啲咁咧，好多嘢我哋都睇唔順眼。咁我亦都即係有啲。大家身處其中都知道咧，雖然價值觀又唔同，但係事實上好多西方國家，特別啲五眼聯盟批評香港、批評國家嘅嘢咧，心裏有數，都知道佢過分嘅喺個政治上嘅打壓嚟。咁但係始終我哋仍都係一個體制上係的，而且確你講得好啱，就係會唔會都比較偏向係或者過分地保守啊，過分地係唔透明咧咁。咁雖然我哋都不斷係改善緊呢啲嘅所謂選舉制度啊，不斷改善緊啲幾上幾落嘅諮詢啊，咁一路做緊嘅。但係我而家係摸緊嘅。咁我覺得如果有朝日香港突然間以我哋主席嘅作風大刀闊斧啦，突然間話，比如我嚟緊要特首普選啊，咁唔係唔可能嘅喎。嚟緊呢三月份，因為我哋呢排都有啲風吹緊，究竟邊個位新特首咧？咁萬一真係國家話係時候，我哋想爭取呢啲民主期，係時候玩下普選呢樣嘢啦。睇下主席嘅任內咧，做一個轟天動地嘅，亦都可以俾台灣一個示範咧。而家呢排都有啲風吹咗出嚟咧，可能考慮緊呢一個方向嘅喎。喺選委會選咗之後，再俾全香港市民一齊普選咧，到時可能好好玩嘅喎。個選舉可能個投票率就唔係30.2%咁少嘅咯，可能會過50%啊，甚至更高喎。視乎你咩人出嚟，如果你譬如林鄭特首出嚟，對一個可能俾佢同意見相反啲嘅。都可能好好玩都唔定噶喎， 一陣翻嚟我會再即係同你講個特首即係選舉，想問多兩個即係議會嘅問題先啦。早排其實譚慧珠都提到嚇，新個議會咧就唔能夠再拖拖拉拉噶啦，唔能淨係講噶啦，要做噶啦咁樣嚇。咁但係你香港其實基本上都係行政主導啦，即係如果要做嘢，基本上都係即係行政部門成個公務員，佢哋踢唔喐嘅話咧。咁其實都唔容易做喎，咁其實係議會立法會啦嚇，咁係點可以點樣可以做到就係可以逼到政府即係唔好拖拖拉拉，或者好似譚慧珠咁講啲嘢係真係要做到成績出嚟。 我諗你講得好啱 ，Chris 係行政主導下咧，其實議會真係接波嘅啫。但接波之中咧，我哋過往嘅慘痛經驗咧，就係個波停咗喺度唔喐嘅，喺度等轉嘅嚇。踢嚟踢去都踢翻喺自己嘅路格嗰陣嘅。咁但係而家我諗，我哋如果一方面係能夠可以真係有交波嘅，互相交波嘅，個波角度唔靚，踢翻靚啲咧，呢啲係大家冇問題嘅。總嘅嚟睇，只要係如果議會係真係集體性地係真係個方向係為咗香港多啲踩油嘅，可能剛才用個例子咧，即係而家我哋要追翻段路嘅時候，條路係直啲嘅時候，我哋踩快啲咧，冇乜大問題。唯一我擔心就係到時就需要有啲大嘅彎啊，或者有啲意外突發事件，我哋識唔識踩 break 嘅問題啫。咁我又唔擔心話我哋嚟緊呢個議會咧係唔能夠做到一啲比較係真係快大刀闊斧嘅快啲幫到政府手，只要政府同時都係個互動係有呢方面嘅諗法承擔，同埋即係唔好 hea 住咁樣敷衍我哋啦。過往咧我哋都慣咗啲由於政治嘅爭拗咧，其實做官員好舒服嘅喎。佢特別過往嗰幾年我哋喺度打餐死嘅時候咧，一就係佢所有有啲有爭議性嘅唔使做。個理由就話咧冇咩共識，嚟到都係嘥氣啫咁。第二咧就係佢哋連寫啲所謂嗰啲 policy papers 咧，都係盡量簡短嘅，因為佢哋我感覺上係一種蓄意上，因為越講多嘢咧就自不然多漏洞，俾人挑剔，俾人拎嚟抽清，所以佢哋盡可能精簡。咁呢種做法係一種消極性，甚至係一種 政府先即係未俾民間都未躺平，政府先躺平咗先，咁你就變咗好似少咗爭議性，但係其實呢個完全唔係一個積極有為政府應該做嘅嘢嚟。咁我諗今時今日嘅北京嘅要求下，我相信呢個政府而家呢一兩年甚或未來呢個政府咧，更加唔能夠咁樣做，一定係要面向所有困難咧，係勇敢承擔。 啊，過去一段時間即係所謂做唔到嘢，有啲嘅政策啊、民生啊、房屋土地啊等等嘅問題咧。會是覺得就是即係啲反對派即係領導，你覺得呢個說法其實係咪公平呢？即係如果我哋講翻香港，你一個行政主導成20萬個公務員，咁好多嘢阻唔到你㗎。喺立法會裏面其實建制派係多數㗎。 我同意你講，某程度上咧就唔可以賴曬所有反對派，特別好似譬如啊福利政策啊。譬如話，無論係最低工資啊，或者係對沖啊，好多其他，或者係增加啲撥款啊，俾教育啊、醫療啊、社福，呢啲行文都係比較上有多共識嘅。唯一嘅反對嘅就反而嚟自建制派嘅，例如話地產界別啦，關於譬如話地產空置税啊嗰啲都會有啦，或者係醫療改革啊嗰啲會有啦，但係整體上唔係咁大問題。去到咩問題大呢？就係任何牽涉到政制嘅問題，牽涉到有同中港兩地交往，例如話譬如新界東北啊、河套區啊、跨境大橋啊，呢啲冚唪唥就麻煩啦。咁我諗個問題在於係乜嘢呢？就係、是如果一個社會上有咁大嘅分歧嘅時候呢，唔好講呢啲大政策啦，甚至好通嘢，所有連打針連健康碼都做唔成，所以我覺得我個人嚟講，又覺得咧，我哋好多時大家講話咩深層次矛盾咧，就係話嗰啲咩房屋供應唔夠啊，向上流唔得啊，青年問題唔好啊，貧富懸殊呢啲都係大矛盾，不過係仲係次一級嘅。真正矛盾係政治矛盾、意識形態矛盾。你試想想，如果喺中東地方，喺譬如話猶太人同埋其他佢哋其他阿拉伯人又好，或者其他非佢哋嘅宗教，佢哋有死敵嘅人，做咩都做唔成。你只係唯有強權嘅啫。因為呢啲社會係冇得講民主嘅。香港我哋冇嗰啲宗教大嘅宗教鴻溝，冇啲大嘅種族鴻溝，但係我哋喺政治上是否係反共，定還是係支持國家？呢、這個政治分野上個鴻溝係大到不得了。咁大嘅呢個鴻溝，你唔去處理佢嘅話咧，其實一樣係遇到好多問題，都係死症。 而家就似乎就係、是，不過呢個我諗即係最後 講完 翻去呢度。我當係即係而家個新嘅議會，我諗即係首要都好明顯係一啲民生嘅嘢啦，土地、房屋啊、貧窮啊等等、住屋啊等等嘅問題。但係即係土地啊點樣用啊，即係發展啲一啲邊緣啊成啊咁。但係喺啲問題嗰度，你睇會唔會都會有一啲幾唔同嘅意見？咁會唔會都會係？未必即係話咁容易協調嘅，其實喺新個立法會裏。 當然我哋睇翻過往嘅模式咧，唔好講咁遠先咧，就係講投票嘅。舉個例子，我哋係咪應該有電子票啊？係咪應該要或者跨境投票啊？或者應該我哋嘅選舉啊點樣去改善？每一屆咧投票選舉完之後咧，就話我哋要檢討一下之後咧，先再有咩改善。跟住去到要年中啊，去到即係一個 cycle 中間啊，甚至準備下一屆選舉啊，又話我哋嚟緊呢一屆咧太急啦，做唔切啦。即係如果你要唔做一啲嘢咧，就一定唔做到嘅。往往係我的經驗就係咁多年都做唔到。但係要中央一聲令下話要咁樣做，完善選舉制度，今次乜都改曬。OK， 所以我同樣道理覺得咧，只要我哋真係輕輕唔好多啦，真係感受得到國家嗰種要求，真係面向人民嘅人民福祉係。就係主要嘅依歸嘅話咧，唔好諗住自己做官咧就可以高高在上咧，一定做到好多嘢。OK， 我個國家咁大，十幾億人咁大問題，都可以一路咁向上行咧。好，香港咁細嘅城市咧，其實唔應該咁撈搞。當然我哋過往就可能有當然嘅背後啲政治因素啊，啲中美國嚟噶，西方國家啲嗰啲我哋唔好講。但係真正如果真係要處理有心嘅話咧，我覺得一定有得做。係多少問題，所以我唔擔心行嗰條快嘅路踩得好快，我就係擔心有啲咩事發生嘅時候，我哋完全冇 break 咁解啫。 好講下啲特首，所以頭先你提嗰個話，即係選委會選完之後，即係俾市民普選咧，我都真係未聽過啊！即係，但係聽落，我其實之前有個節目都會提到，其實而家啲嘢基本上，你如果嗰個選委會嗰度已經把好曬關嘅話咧，咁你攞啲咩人出去普選，其實係安全嘅，係咪真係聽落好似不可能？但係其實係真係可能嘅，三月會有普選。 幾個因素啦，一就係我哋嘅國家主席咧，一嗰個壯志豪情咧，不嬲都係即係為所為，佢敢於去創新，敢於去做你認為唔敢做嘅嘢嚇，包括打貪啊，好多嘢都係，包括同西方硬拼啊呢啲嚇，咁所以覺得如果香港係覺得一個方向可以令到個社會有啲改善氣氛，甚或咧可以有一個好嘅旗幟動出嚟，就呢個就係香港式嘅民主。你哋話要，你諗都冇諗過可以普選特首，我就做俾你睇，馬上俾你睇，等都唔等啊！咁喺技術上，其實我哋過往一年間咧，完善選舉制度改咗十幾條例，都做得切。如果今次選舉只係改一條選嗱就特首選舉咧，嗰個條例咧，好容易做得到，完全唔係問題。睇下有冇決心做嘅啫。咁有幾個好處，一就係、是。或者好多人話我哋睇下民主冇曬啦，倒退啦，而家我哋就快好多，快到你啲諗都唔敢諗，快到你哋所有啲包括連啊直選嗰啲諗到話十幾年後再諮詢下啦，可以慢慢做，我就已經嚟嘅 ，OK， 已經馬上發生。第二就係到台灣嚟講有好嘅示範作用，可以有希望緩和翻對於反對一國兩制嗰種咁嘅感覺。第三咧就係、我哋好多市民反對23條立法。其中一個特別泛民經常講就係話咧，呢日未有普選，因為我哋都唔可以23條，而家我又一齊幫你做。嚟緊呢幾個月咧，又做23，又做普選，砰一聲做曬，做符合曬基本法所要求香港仲未做嘅嘢。咁第四咧就係機制上咧，你學得好啱就係、是、今之前我哋經過今次嘅選舉就好一個示範作用，同時 run 咗有一個地區直選喺度做緊，又有選舉委員會做緊，又有功能界別做緊，似乎都幾相對暢順啦。撇開投票率低嘅話嚇。咁如果能夠喺技術上做得到嘅話咧，其實呢個大膽嘗試 ，why not 變咗可以係俾大家可以一個既安全係數高嘅安全係數高，唔係話中央一定要揾到佢要揾嘅人，而係話咧啲人起碼過咗個紅線，過咗個底線以上，一定就唔會搞亂香港嘅信得過嘅人。咁其實翻返去831之前，我哋嗰個方向可能更加寬鬆添，而今次亦都試過咧，係特首真係放任俾你去選，你哋個界別一選。真係又唔擔保邊個俾你入閘一定選到喎，唔講十職只係入閘嗰下啫喎，到你可能好資深嘅，甚至攞大紫荊獎人都選唔到嘅喎。如果你攞唔到嗰個選民支持，咁呢啲咁嘅方向咧，我覺得係一個好嘅機會，去一下去行得好快去試一試。咁我覺得呢個可能性唔係冇嘅，因為如果行即係 mechanically 或者 logistically 做得到嘅話咧，係其實冇乜大不了。 係咪都係放緊啲風，或者即係私下問緊一啲人啲意見？ 我就唔知，但我覺得我見到網上有啲文章呢排我出現到咧，啲氣氛似乎喺度試探緊咧，甚至話今次特首上北京翻嚟，好似又冇咩，可能啲面色又唔係咁好睇啊，或者又唔講嘢咧，會唔會有啲轟天動地喺度部署緊咧？咁我的經驗就係過往我哋立法會一年之內咧，第五年咧上一屆嘅第五年加咗嗰年期咧，突然間。好多嘢發生緊，譬如話你係一地兩檢啦，跟住又國安法啦，跟住就係完善選舉制度啦，跟住又宣誓啦，跟住議事規則改曬啦，一年之內做曬呢啲嘢。咁我哋好多同事咧，根本建制派資深同事都係完全唔知嘅情況之下咧，中央就發牌落嚟。咁呢種情況會唔會係出現翻喺特首選舉上咧？完全唔敢包。 不過會翻翻去之前爭論嗰個問題，究竟係咪真普選咯？因為如果你係即係喺個篩選嗰度係即係經過個選委會同埋個門檻可能好高嘅話咧，又會翻翻去即係係咪一個真嘅普選喎？其實 ，Chris 你咁資深，你知唔知咩叫真？真得嚟未？好多嘢 當然 係個門檻問題。過往我哋可能我哋太過寬鬆，完全冇諗過香港公務員裏面係有啲人咧，的而且確係躺平，有啲人可能甚至係 CIA 啊、MI5 俾卧底，我哋都唔知，而家未知㗎。咁但係當你有一個國家安全呢個系數保障咗之後咧，其實今次嘅選舉委員會個展示都係過得呢個關嘅話咧，或者其他選舉都係咧，地區又好功能組過得呢個底線嘅話咧，基本上中央係唔好 唔係好理你嗱，你邊個選到？你有爭取選民支持咪選到咯？咁咁，我覺得呢個最起碼嘅底線係要有嘅。我哋以往太過疏忽，就唔理咁解啫。咁我覺得呢個所謂篩選咧，當你批評，永遠都攞啲嘢批評啦。你美國唔係一定唔係篩選咩？甚至佢可能係大財團嘅篩選添。你冇咁多錢，你唔係支持曬佢哋，根本你唔可能入到去嗰啲某啲階層添。你淨係諗下七十幾歲美國而家所有主導美國政治嘅含藍兩個黨嘅，都仲係啲老人政治。老到連國家都唔可以接受呢啲老人法，咁我覺得同埋嗰啲財聯背後嘅，大家都知道係邊個話事嘅。美國嗰種選舉制度，美國嗰種所謂民主咧，其實真係佢有佢仲係啲好處，但係真係冇曬嗰種以前嗰啲appeal啦。你唔好再同我哋講咁點樣點樣點樣點樣即係人民話事啊 ，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and by the people， 幾時揾到 people 講嘢啊 ？people 背後嘅可能嗰三幾1% 都唔夠嘅 people 講曬嘢話曬事。 去翻個人嗰度，林鄭月娥，我諗佢都似乎都好長，好想出嚟選啦嚇。咁一其實即係你會唔會都覺得即係都會支持佢啦，或者係即係反對佢啦，或者覺得佢等等啦嚇。咁另外就係會唔會個相信會有爭咧？真係啊，有競爭咧。 官方 line 咧就話喂，言之尚早嗰啲批呢啲咁嘅嚇啲假設性問題，我哋唔答。不過我就比較中意答啲假設性問題嘅。我覺得如果林鄭真係去，譬如我用啲比較大膽嘅構思，如果真係有個經過選委會選完之後再出嚟一個直選咧，而林鄭又真係有承擔嘅話咧，其實佢應該接受呢個挑戰咧，就真係喂，我選舉又選，跟住又全民普選，咁好玩嘅喎。咁當然你話係到時可能或佢真係出嚟選嘅話，可能投票率好高都唔定喎。即係你無論支持反對佢咧，都可能會出嚟投票喎。到時又唔止50.2%，可能去到唔知30.2%，可能都好高投票率，因為大家都想去支持佢、反對佢，咁幾好玩喎呢個。 你覺得咧，或者咁樣去投確咧，下一屆嘅特首即係應該係一個點樣嘅特首咧嚇？最重要嘅會係一啲乜嘢嘅？ 坦白講，好多而家政策上嘅方向咧，都唔會係淨係香港特首話曬事坦白講，好多特首嘅任命啊，或者佢班子咧，亦都唔係正好似以往咁自由去由特首主導去組織之後咧，最後北京做一個最後關頭。我哋見到譬如話今次呢個政務司司長嘅調動咧，都大家都見到係。未必是我哋現任特首所喜歡見到的情況，但是反正就是一個大的佈局。咁我覺得而家最大的問題咧，就是一要穩住香港，唔好喺呢個時候，當中美國力咁緊張，中五眼聯盟對付中國咁緊張嘅時候咧，為香港添煩，為國家添煩添亂啊！咁所以呢個特首一定要有足夠嘅或者政治智慧同埋親和力。可以盡量黏埋啲人，黏埋啲唔同嘅反對勢力。無論你講嘅係公務員團隊啊，講嘅係立法會議員啊，講嘅係一般一啲嘅或者香港嘅精英界別啊，或者普通市民我唔覺得個特首係需要咧係好狠咁樣，或者喺面上方面咧太過俾人感覺係唔係一個親和力強嘅人。咁呢個係好緊要。第二咧就係我覺得我哋需要有一個。或者示範作用，無論俾緊台灣又好，俾緊其他國際社會又好，香港仍然好多嘢係仲係可以係做到應該做。我其中一個偶像就是李光耀啦，佢舉個例子，我成日都講就係、是、香港係做一個 U boat， 一隻好似快艇咁，即係當喺中國喺個航母艦嘅話咧，香港就係隻快艇。當風大雨大嗰時候咧，就呢一隻航母艦後邊甚至升咗上水。埋咗去個航母艦上面，但係當有需要嘅時候，呢只 U boat 咧就要幫啲特務去探路啊、揾路啊，甚至維護啲安全啊咁。香港而家不嬲嘅角色咧係應該咁做法，但係近呢幾屆，我覺得都做唔到啲角色，就好多時忽略咗好多香港應該有嘅方向性同埋佢個任務係點樣。咁我覺得呢個特首係應該有呢種咁嘅思維可以能夠諗下香港有咩辦法幫到國家手，而唔係下下都。國家點樣，我哋就躺平喺度做要做啦咁，甚至可能偏咗去左，國家講一，我哋講三啦咁。咁其實都唔係對香港好事嚟，係適當嘅語言，係跟中央嘅 line 之外咧，同時可以係 加咗香港嘅特色落去，一個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個 international 嘅 flavor 落去，令到咧中國本來太過 harsh 嘅 line 咧，俾我哋經過我哋包容之後咧，會係一個比較西方容易可以明白嘅接受嘅。呢、這個亦都係重要嘅角色嚟。一對內要親和，對外又要解講香所謂要香港故事、中國故事咧。咁我覺得或者甚至更加重要就係、是，我覺得唔可以淨係話一啲管治嘅思維，有啲政治嘅思維。我哋無論係國對國家又好，對外國又好，往往都唔夠政治常識同埋歷練。譬如簡單講個例子咧，M+ 開張，嗰日啱啱就國家準備通過嗰一百年嗰、那個嚇嗰、那個共產黨一百年嘅成績嗰、那個或者個歷史上大嘅決議啦。香港呢邊 M+ 咧。雖然我都知道一啲嘢定咗，可能唔可以隨便改期，但你應該做一啲嘢，令到咧唔好喺香港有人即係眼眉嗰個中指同對住國家個中央咁，即係呢啲咁嘅因為中央政府就好講呢啲咁嘅政治嘅語言啊、政治嘅信息嘅，係有時你大家互相微笑、互相係合作。香港我恐怕啲係管治班子裏面咧，太少人懂得國情。太少人留意翻究竟嗰啲咁嘅政治符號係代表乜嘢，係冇一啲佢自己又唔知道，又亦都冇一啲足夠有智慧嘅背後嘅軍師俾佢哋嘅意見，係令到佢可以係一個比較明白中央政府嘅諗法，但係同時香港又點樣做法互動咧，係好少。咁我覺得呢個係需要我哋嚟緊嘅特首係需要有呢種咁嘅能力。 但你首先數嘅親和力、政治能力，即係國際嗰度揾個位嘅，似乎即係林鄭都。肥咗佬喎，應該 咁我諗留翻而家最先講個例子噶啦，即係出卷就出咗啦。咁而家答卷人就大家即係市民就睇閲卷又收唔收貨咧。咁我諗呢啲係大家嚟不大家評論啦。 係都想翻翻去首先你提到香港即係個政治矛盾，其實都相當仲尖鋭嚇。落去其實即係選舉都睇到，即係個撕裂咧，其實就喺唔投票嗰度即係反映出嚟。點樣修？點樣修補咧？其實包括即係年輕人嗰啲問題。 首先係時間啦，有啲嘢唔可以急得嚟嘅。第二就係我諗或者一人講少句啦，即係有啲嘢要做開嘅要做，我都覺得避免唔到係有時要矯枉過正，特別係有啲以往發生咗嘅案例。特別是一些比較嚴重的一個刑事的罪行，我們為了要維持個法治的權威，有時都是要跟進下去。但是有些如果可以得饒人處且饒人的，無論在執行上或者是我們打擊一些重大的或者那個所謂那個西以往的做法，就可能是一條線劃死了之後，總之你過了那個法律那條線就全部都要告，全部都要拉。大家都知道咧，係有時法律都係講人情，講道理嘅。有時我哋睇翻我哋，譬如六七年暴動之後嘅處理方法咧，好睇翻我哋，譬如話喺貪污好盛行嘅年代，點樣處理警方嘅貪污行動。有時政治就係用翻呢種嘅手法，打擊面係有時要好狠，打擊啲大嘅頭目係需要狠嘅。但係嗰啲細嘅或者一啲係 borderline 嗰啲，我哋咪應該可以盡量寬鬆啲咧？就算行動方面唔敢做，起碼嗰個講法上係咪面容上可以寬容啲咧？我哋唔好俾人感覺我哋日日都講緊有拉有鎖，日日都講緊保安、國安，有時會唔會令到市民冇機會嗰個休養生息嗰個問題咧？咁我覺得當然我咁講可能唔係完全跟翻嗰個國家條線，跟翻香港政府條線，但係我覺得我當然我而家要覺得係要止暴制亂係應該嘅，或者係矯枉過正避免唔到嘅某啲階段。但是不是盡早明白到這個議題呢，在矯枉的程序上如果能夠真的已經搞定這麼上下的時候，早一點去回去中間多一點呢，不要被人感覺是完全還是有風聲血淚的時候呢，而是可以大家真的休養生息的時候呢，講就容易，不過做就肯定困難啦，因為尤其是美國還在搞緊我們五間還在搞緊我們，所以這些是一些可能每天都變化的情況來的，需要是要掌握到盡可能，即係唔好話少少嘅 point， 你唔會 score 啲 point， 因為啲 point 係好緊要，加加埋埋就湊埋一齊就係啲感覺嚟。目前嚟講，咁多人躺平，咁多人移民，咁多人係好撳低咗，好包括我諗你哋依個 studio 見到啲跟咗啲，大家都好似話啲憂心戚戚咁，咁會唔會有啲擔心下一個輪到你哋咧？ 我諗但 係 呢個問題咧，即係會係擔心嗰個打擊面係本即係打擊面會係不斷咁擴大。包括媒體嘅話咧，就好多嘅聲音。雖然政府講話你係可以批評嘅， 咁但係即係另一方面，你又見到個打擊面咧係會即係針對一啲批評嘅聲音，呢啲可以點搞咧？ 我諗坦白講，而家仲係喺矯枉過正嘅階段，係喺過正個階段咧，仲係做緊，未去到翻可以去到 equilibrium 去中間嚇。咁我希望呢個時間會盡量縮短佢啦，亦都希望喺手法上或者要打擊一啲重要嘅勢力之餘咧，或者防禦一啲繼續有人死身不息之餘咧，係私底下好多嘢可以做得到嘅，或者散發啲咩信息出去，係令大家咧明白到咧係有啲係需要做嘅，我哋做咗先。但係我哋其實係會適可而止嘅。有情況有變嗰時候，我哋會盡快去翻一個大家可以接受嘅香港特色嘅一國兩制。無論喺法治方面、喺自由方面，我哋都唔希望香港變咗同其他所有中國城市一樣咧，就太過地有一種感覺，就係覺得好似係冇咗嗰種我哋慣性嘅自由。咁呢個我哋當然我啲可能個人意願啦，但係作為香港仔咧咁多年咧，我都明白到大部分香港人都好似咁諗咧，就係我哋唔想搞任何事嘅，我哋唔想破壞我哋好多機制，唔想好多越好多紅線。不過我哋同時希望香港有香港嘅特色，咁呢種呢個平衡咧，有時就需要拿捏咧，係咪一個無論特首又好，一個管治班子，甚至做議員咧，都應該掌握到呢個特色。有時適當時候又俾人嘅感覺就係你係會有呢種咁嘅，唔係話我哋會係唔係話好似有人批評啊田北辰嗰啲二五仔啊騎牆派，唔係嗰種，而係事實上咧冇咩叫全，我又打咁多年官司，我都知道冇咩叫公義，冇咩叫真理。很多時候都是整體上有公義，整體上有公理，就 OK 的。我哋好像北斗星一樣，我哋望住個方向去個方向，永遠都去唔到嘅，永遠都做唔足嘅。但我哋知道有呢個北斗星嘅存在。同樣道理，香港人中意自由，我哋明白呢個自由咧，有時係要限制、有代價嘅。但我哋一定要明白到呢個係我哋嘅心願。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望住先都好，但做不到都好，但起碼要知道這個是我們最終目標，我們保持香港特色，香港一國兩制一個自由。你做的時候講少半句，或者應該講的時候講多一句半句，這些很重要的東西。 我想你自己的啲朋友，甚至可能都會有些親戚，可能就是移民，或者你認識的一些人可能都是坐緊監或者還押，自己的感覺感受是怎樣的？ 當然不開心的，雖然沒有直接說皮肉之苦，但是無論你是在講19年的時候發生那麼多社會事件，無論你是警方也好，或者那些黑暴人士也好，其實雙方大家都在這互相廝殺，大家都是自己人來的。咁但係有時係我明白到無論宗教啊、種族啊、政治狂熱嘅情況下咧，咩都會做出嚟嘅，失咗理性。咁我希望呢種失理性嘅只係一個短時間嘅情況，可以快翻去翻互相即係我感受深啲，唔好講到去到咁嚴重先啦。以往我選舉咧，或者做運動都係咧，通常你會係 cheer 個贏嘅出嚟，你就唔會 hurt 啲 losers 嘅。但係選舉咧，有過往幾屆咧。是真係會 hurt 啲 losers 嘅，咁我覺得我對我嚟講呢種已經當時講已經好震撼，我好唔中呢種感覺。咁社會上我覺得如果能夠翻翻去啲比較即係好啲嘅 virtual 社話，我哋真係鼓勵啲善嘅，鼓勵啲精英嘅，但我哋會 losers 啊，或者我對我哋唔同嗰啲人咧，我哋都唔會話 hurt 佢，我哋淨可能或者感染佢啊，或者爭取佢哋嘅支持。呢個係理想，但係理想係。人類就係不嬲係向理想行嘅啦，雖然間中有世界大戰啊，有成，但始終都係向翻理想方面行。如果我哋喺個個處理罪惡過程中、處理一啲混亂過程中，忘記咗個理想嘅話咧，我覺得我哋失咗方向。 好啊，咁啊，今日好快咁，我哋都講即係接埋一個小時，好多謝阿 Paul，Chris 多謝曬咧， 就即係我哋好。好喜歡即係呢種咁樣嘅即係對話，大家可以分享下意見。咁希望都仲有機會，即係有機會就揾阿 Paul 嚟我哋嘅線上談嘅節目。 多謝 各位， 多謝， 拜拜。